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步天罡》，作者孟西石。第346集，梦幻泡影。 你到底想了什么？怎么会突然有海啸？ 我就是觉得那些火烧得太热了，想着要是有个大浪打过来把火灭了会舒服很多，谁知道这风浪一起就没完没了了。 心随意动，一念起而万象生，作为人心深处的恶念，魔气便是各种欲望的汇集。柳丝跟鱼不悔也有爱憎喜厌，不可能心如止水，脑子一片空白，但只要稍稍动念，所有负面信息就会纷至沓来，放大无数倍，将人溺毙其间，甚至分不清自己是否幸存还是肉身已死，意念尚存。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也许真正的深渊地狱没有他们想象中无穷无尽的尸横遍野，恶鬼狰狞，但是却有永无休止的境遇。你所想得到的一切这里都有，甚至你想要如花美眷、名利双收，这里也能满足你的愿望。但当你沉溺在这样的美好中无法自拔时，肉身却有可能很早就被魔气一点点啃食殆尽了，最终连意识也化为魔气的一部分，彻底消失，魂飞魄散。被温水煮着的青蛙等意识到水温足以杀死自己时，早已来不及逃离，只能慢慢等死。阴雨鸠雁的幻境力量固然也很强大，但阴雨毕竟只是从石核中继承来的魔力，是后天成魔，只要小心一些未尝没有脱困的机会。但眼前余不悔身处深渊地狱中，竟看不到一丝一毫逃出去的希望。魔气无处不在，随时随地趁虚而入，仿佛无尽黑暗处有一双眼睛正窥伺操控着一切，将他们当作消遣的玩物，慢慢地捏在掌心里把玩，直至彻底失去兴趣再捏死了事。 那你怎么不想一艘更大点的船？这种独木舟能经得起风浪吗？ 那你也想办法，别光靠我一个人。 柳四被他念得一个头两个大，饶是脾气再好也不耐烦了。这说话刚没说完多久，海浪就渐渐变小，最终恢复风平浪静。两人凭借着一艘破烂独木舟费力地从海中央滑到岸上，两个人都快虚脱了，分别躺在地上喘了半天气才缓过来。 你想了什么？ 什么也没想，我就默念了一段金刚经。 既然我们进来之后经历了这么多险境还没彻底丧失意识，那龙菊和冬至他们很可能也还活着。如果我们两人都集中全力想冬至或龙菊，能不能尽快与他们会合？ 你怎么知道到时候你所见的冬至就是真正的冬至啊？ 如果他们现在生出的念头所看见的事物全是魔气衍生出来的假象，那么冬至同样也有可能是假的。柳四无法反驳。 我刚才默念金刚经的时候正好念到里面的一句话，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也许只有勘破所有事物才能找到这里的弱点。想不到我在外面大鱼大肉，来到这里倒要当起四大皆空的和尚了。 柳四恢复了一点力气，起身打算先探探这个地方，却看见前方有个小山坡，坡上一棵显眼的桃花树，花开灿烂，落英缤纷， 霎时间点亮了他的视野。 那是什么？ 柳丝正想扭头，却发现余不回已经起身望向那棵桃树，露出了一种近似百感交集无以言喻的神情。 我刚才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没想到他立刻就捕捉到了，还把这一丝念头放大。你不是奇怪为什么我知道你的原型是会惊喜吗？ 跟这棵桃树有关。 那时我还未化形，却已有了意识，被上一人见主埋于树下，因化形在即，经历数次雷劫，其中有一次天雷威力特别大，以我当时的能力根本经受不住，如果熬不过去就会意识完全消散，不知再过多少年才能修出身世。 刘四点点头，他也是从柳树修炼而来，自然明白对方所说。当时的桃树也不过刚刚拥有数百年寿命，生出属于自己的意识，堪堪踏入精怪的行列。因缘际会埋在他树下的，则是出自欧冶子之手的鱼肠剑，后者被欧冶子以赤锦山之锡、若耶锡之铜，经雨洒雷击所炼成，虽威力不及七星龙渊，但也是千古难得一见的名剑，自然拥有比普通器物得天独厚的化形条件。桃树与剑在日积月累的相处中结下深厚的情谊。第五场雷劫来临时，见鱼肠剑为了躲开前四场雷劫已经毫无自保之力，千钧一发之际，桃树毫不犹豫以自身躯干为鱼肠剑挡下了这一致命的一劫。柳四知道雷劫对于任何成精的妖怪而言都是一场无法躲避而又致命的劫难，多少精怪熬不下去，好一点的被打回原形重新修炼，更多的倒霉蛋就此灰飞烟灭不复存在。但这是天道的必然，因为精怪的化形本身就非寻常道，所以也得经过比其他生灵更为艰辛曲折的化形之路，宗灵也好，龙身也罢，无不是这么走过来的，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到最后。但当时的鱼肠剑虽然是人间所向披靡的利剑，但它本身在天雷面前显然还有点弱势。桃树未挡下一劫，自身半边身躯被烧焦，修为损毁大半，短时间内化形无望，又过了许多年才慢慢的恢复过来。 本来应该是他先我化形，谁知最后却是我比他先化形，但他还反过来安慰我说，这是天道对他的考验，让我先带他去游历山川，去他一直想去却还没来得及去的巫山，看一看那巫山云雾的历景。 后来他化形了吗？ 没有，我离开了十年，回去之后发现那里已经没有他了，一场冰灾，附近村子化为焦土，连他也被付诸一炬。几百年的道行却因为无法化形而没法逃走，烧了整整三天三夜，最后只剩下一点与土壤相连的树根，手指一捏也全部粉碎。 若是普通人类听见了这个故事，或许还无法感同身受，但柳四是柳树所化，他知道那种感觉是多么痛苦，明明已经有了神识，却被困在火中无法动弹，相当于被活活的烧死了。余不悔朝桃树走去，柳四一把拽住他。 哎，就算你心怀愧疚，那也只是幻想，已经过去了。别忘了你刚才自己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